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是妙法莲华经受记品第六，上来药草御品第五已经介绍了。这个你还想这个嘞？还是要老话重提啊，这个有些初来乍到的，这个搞名次是有规矩的啊。新来的人不知道，也应该有课堂的像都要打招呼。一个搞名次，这是一个大乘道场。有女众参加，那是要有界限的。什么界限呢？男众住的地方，女众不能到；女众住的地方，男众也不能到。特别是那个房干。所谓的房干呢，就是和尚住的这个寮房。那个寮房就是宿舍，那是睡觉。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的房干，不自己给自己立规矩。那女众的房干，男众更不能到啊。女众住的地方，比如说念佛堂啊，那是西方净啊，女众住的地方，男众不能随便到啊。这也就牵涉到一个寺庙里向的道风建设。这个道风建设，在这方面上做的很不够，但是，虽然不够，还有的人呢，还向搞事搞得还不错，还向搞事学习。越是人家尊重我们，向我们看齐，那我们怎么办呢？这就有压力。要加强自身建设，从点点滴滴，那要靠大家共同建设呢，不是靠哪一个人建设的啊。这个规矩不但是冬天打七十，夏天讲经也适用，不打七不讲经，360天都适用啊。必须有这个界限。至于还有一些初来乍到的，弄得长痛的规矩，也不像，看看人家的行动是什么样子，我这个行动，跟人家的行动是不是一样，他自己不知道。那么搞么寺是一个当参学的地方，比方说这个挂单的。挂单的是准允许挂单，做什么事情呢？那个挂单就是经过这个搞门寺，或者是超山的，还是拜海的，还是有事儿有什么公事的，从这儿经过，歇个那么一天，多止2天，他就走了，他也不是讨单的，也不是讨禅堂单的，也不是讨外寮单的，他的活动的范围，上殿、过堂、出铺，是不能进入禅堂，凡是挂单的来，你课堂里现在都要关乎关照呢，至于说讨了单了。跑禅堂的单进入禅堂， 禅堂有禅堂的规矩啊，进了禅堂了，那就是上殿过堂，坐香烛火听经，是不允许随便乱跑的啊。我们昨天有客人，下了晚殿的时候呢，送客人到山门外去，哎，我说这客人当中怎么多了一个人呢？那就是在禅堂里想讨单住，送进禅堂的，你们怎么好随便跑呢？这搞门寺啊，这个不是个小庙啊，哎，你说我也不犯法，那是跑跑是不犯法的啊，那犯规矩吧，不能说，除了上殿、过堂、坐香、出钵以外，那就是我的自由，那有限制的。凡是住禅堂的人，就住在禅堂。这个讨禅堂的单，发心住禅堂，那就要身心放下了。住禅堂的规矩是不能离开禅堂的，外劳的不能随便跑。何况跑到山门外头去，说是我这个散散心，这个都不好啊。不知道跟你说说，现在的这个出发音的出家人呢，又是不像个样子，没当过参学，乱窜乱跑，好像是这个庙嘛，这是我就随便跑，有地儿就跑有洞就钻，有门就进。就是这种现象，那还像个出家人吗？像不像个出家人呢？有没有规矩啊？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啊。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叫做道风建设。人家看到搞门寺，你看呢，无论是大僧也好。二僧也好各位居士也好，都是规规矩矩的出入往返一点不紊乱什么这个道风呢？这就是道风这个道风呢是表面上人家看得到的容易看得到的，先从这一点呢做起，先在这些方面呢打基础，可不能乱了，不能随便乱跑。顺便再给大家说一说，我这个讲经啊，我没说嘛，我现在是又做方丈，又做法师，又当小工头，事儿蛮多的。恐怕明后天还到北京，扬州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儿。什么新鲜事儿呢？新鲜事儿呢，就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新鲜事儿啊，也可以说是一件好消息。现在呢，仅仅乎是一个消息，就是扬州市要办佛教大学，办佛教大学。扬州北门有一个天宁寺，还有一个崇宁寺，准备交给扬州的佛教，在这个地方呢办一个中国就是佛教大学，这是个新鲜事儿。中国也是个佛教国家，有好多的国家的佛教都是从中国传的去，日本、朝鲜啊。都是从中国传的，就包括台湾，什么香港，可是呢，也是历史的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也好，我们这个宗教也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破坏。现在属于国家繁荣复兴的时代， 也是我们这个佛教兴旺发达的时代，啊，这就是什么时代？我常说这个黄金时代，这是东风，人家做生意做买卖都讲个抓广，抓住这个机遇，这也是个机遇啊，能够有这个机会，这件事情如果能够。能够落实下来，那也是扬州地区的荣誉啊。那我们现在都在扬州嘛，所以突如其来的，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这个假儿马儿的，还是做一个扬州佛教会的会长呢。我这个说不定也是这么挂个牌子的会长，还要我去跑一趟。可能今天、明天、明天、明天走啊，可能耽误这么个一两天啊。我不在的时候，照平常的规矩一样啊，上上殿、过过堂啊，这是好消息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念念佛啊，祝愿这些事情能够成功啊，是好事情。现在我们这个接着讲经啊。法华经第三卷，上来药草御品已经介绍了，下面呢是受记品。法华经有本纪两门，在纪门当中有三周说法。法说周、譬喻说周，下边呢，叫做五百弟子受记品呢，那是这个因缘说周，众生根由立顿，根立的人，法说一周就开悟了，差一点的，加以譬喻说周。现在呢，就是譬说周，四大弟子灵写如来速成，这个事情呢就圆满了。这个佛呢，给中根人受记的，受成佛之记。梵语叫诃伽罗，梵我们中国的意思就叫做受记啊，所以此中呢讲个受，这个受一个接受的受加一个提手旁啊，这叫什么受呢？就是给你，就是授予的啊，说受勋。我们这个呢，这个受记，又叫做受记啊，受戒、受变啊，受是语义那个，受字呢，这两个受字嘛，受是得意，受是接受。接受嘛，就是得到了，得到了。什么叫做记呢？记是记事，觉是决定，变是了变。仅此《法华经》在这个第六品给四大弟子受记。受记这件事情，在诸经当中呢，还有的破这个受记，不同意，受什么记呢？说净明经中说了，从儒生得受记， 还是从如灭得受记呢？啊，如就是众生如佛如一如无二如啊，这个如是一个法，是个不生灭法。那么如既然不生不灭，还是如生得受记，还是如灭得受记呢？如无生灭啊，真如之法呀，啊，是本有的，啊，是本有的，所以没得生灭。嗯，没有生灭，怎么记法的呢？嗯，啊，则无无记，这是破这个受记。学这个经啊，学这个大乘经典，学佛法。是要有一点智慧，有一点基础，啊，看的东西要多，啊，这个思想呢要能够解放，嗯，不然的话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是执着。诸经当中，所谓诸经呢，就是除了《法华经》之外，啊，破这个受记，破有破的道理，啊。此法华经受记，受记有受记的道理。我们理解为什么此法华经讲受记，那么诸经呢不讲这个受记。啊，它总的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事，一个是要理，一个是要真谛，一个是要速谛。要真谛，一切法皆如，一如无二如。要速谛呢，那是万法都建立。啊，啊，真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空还有什么东西呢？还哪里有受记啊？哪里有不受记啊？啊，啊。但下面还有一句呢，一名为假名啊，这个假名呢，十法界诸法都有名字，这假名，嗯，而且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啊，这个四句话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还有经中人呢，说是这是此意经曰：愿不闻记名。大平曰：受记是喜论，啊，这什么受记啊？这是喜论，啊，喜论就说了不算，说了不算话的，嗯，喜论法，啊。金经曰，这金字法华经就说了啊，若见有记，记人，若要见到这个受记，记人，当然是记人了，如果是记人呢，那就是人见啊，此见须破啊，这个人见要破的啊。金刚经中讲的无人相，无我相，无受者相，无行六度万恨，还讲个三轮体空呢，嗯，啊，如果说你的执着有个能受记，有个被受记，这就是人界啊，众生相，这要破的啊。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那么三轮体空我们这个漏度要不要，布施度要不要行呢？照行啊，布施度照行啊，但是你不能有执着 若菩萨是即，此即虚有。菩萨为什么叫是即呢？菩萨在因地中发菩萨心，上求佛道，他所追求的这因地当中，就是要成佛。啊，你像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哪一个目的不是最终的目的想成佛啊？啊，想成佛是他的愿望。啊，是他的愿望。要想达到这个愿望，那就要以恨天海，啊，以菩萨的六度万恨，天菩萨的四弘誓海，恨满了，啊，怨也满了，那么他必须有因就有果，啊，他所需求的就是这个佛果。啊，受记，燃灯佛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吗？啊，他既然菩萨有这个誓愿，果满了就给这记，啊，此记须臾，应该给，理所当然的。这个呢，是要通途来说，就事体来讲。应该有受记，就第一义来讲呢，那就是没有的，如无生灭啊，如无生灭，没有受记，这个四教并论二谛，何得一真难思呢？四教藏通本愿四教，讲来讲去。都不能够离开两个道理，一个是真谛，一个是受谛。单说真谛，那什么都没有了；单说受谛，这个受谛是假的。又四悉檀是实故，要记。什么叫个四悉檀呢？就是因缘要教本际关系，事实，合乎众生的机宜，受记。能够得四悉檀的利益，那就给他要受记，啊。那么经《法华经》叫通途来讲呢，就是四悉檀意，啊，受记能令众生得四悉檀意，就是欢喜、生善、对治、入理，这通讲的，别说。经《法华经》有五种意义讲这个受记。最初语记就是三周说法以后到了三周说法以后有这个通别记要正因来说，如常不清菩萨那也是受记啊，常不清菩萨品啊。常不清菩萨站着见到四众呢，他就说了：“汝等皆当作佛，我不敢轻慢汝等。”那是菩萨给一切众生受记的，那个记是什么记呢？那叫做正因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那就是正因记。像《法华经》啊，到下面就有了这个常不清菩萨品。那就是正因记，无论你有善根没得善根，有没有缘了二因，他都能成佛，将来最后都成佛的，提婆大多都能成佛吗？提婆大多都能成佛的，这是讲这个正因记。如果说缘因记，像法师品有10种供养若了因记，如受三根忍，这个是受缘因记、受正因记、受了因记，受正因记这个范围广，一切众生都能受记，都能够得受记，要受这个缘因跟了因记呢，这就下。狭窄少， 你看看，这个访花镜，法硕品也不过舍利弗一个人收集的，到了譬喻硕品，四大弟子都收集，他是狭狭窄，或者是持记，或者是速记。什么叫做持记呢？四大弟子也好，舍利弗也好，都受了成佛之记，是不是受了记就成了佛的呢？还不行啊，还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无量劫，要行菩萨道满才能成佛呢。这个记叫做持记啊，要迟迟到来啊，不是马上今天给他受记马上就成佛了，没这么变的啊。这个四大弟子都是这么持记，还有速记快啊。你跟我是你看我这个法华会上，那是提婆大多品龙女成佛快吧，他从龙宫出来，以宝珠献佛，舍利弗，这个问这个文殊菩萨，你说你叫你到龙宫里教化众生，有没有人发大心，就能成佛的？有啊，都是个龙女，你看看，龙女马上一个宝珠献佛，他说你看我这献佛快不快？他说你这快，他说我成佛比这还快，既往南方无垢世界，变成男子，在西方南方那种无垢世界，就成佛了，那不快吗？这个叫做速记，马上受记，马上就成佛了。他是真成佛呀，佛给受记的，像此中文给舍利弗四大弟子啊，迦舍穆犍连、须菩提、迦旃延。像菩萨给受记的，像常不清菩萨，常不清菩萨给受记，虽然没有结果之地，那个常不清菩萨汝等皆当着行是菩萨道，汝等皆当成佛，但是他没说你什么时候成佛呀，你这个成佛那个果度叫什么名字呀，正法多少时间，相法多少，没说啊。虽然没有说，那也是记啊，给你上了账的啊，那上了这个账簿的给记下来，对不对？记住级别啊。还有的呢，玄记，所谓的玄记就是像化成玉品，未来弟子皆当成佛，那是玄记啊。冷眼睛，这个守冷眼三昧经名四种经，金此法华经呢都有啊，就是上者所说的啊，正音记、圆了音记、持记、速记、玄记、佛给受记、菩萨给受记啊，受记有这么多的，有这么多的讲究呢。没有发心给他受记，像常不清菩萨品，他没有发心的啊。常不清菩萨见四众弟子，他就给他说啊，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是吧？皆当作佛，这是没有发心的。发心现前五声，什么叫发心现前五声呢？现前就是当机众啊，这个四众弟子他已经证到无生法忍啊，那是小成果啊。现在到了法华会上是微小向大啊，这就是发心，就是这三周受记的就是这种人啊，法说周、譬喻说周、因缘说周，这三周受记。下边呢，要这个四细谈， 讲这个受记。佛的本怀本为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啊，这是我本是释迦牟尼佛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世的本怀。本怀是什么呢？就是为能众生开始悟入福智之间，啊，现在已经达到这个目的，啊，啊，大事已显，佛已说尽，佛说呢就是开权显实，啊，这个词，这个《法华经》这个记门开权显实。到了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啊，从受舍利弗记、受四大弟子记、受前二百人记，啊，这就是已经是唱复本怀，啊，大事已显，佛已说尽，说全法，说实法，众生已入，已经开始悟入福智之见，唱复本怀，啊。众生的愿也满了，法应与记啊，应该说给他受记。比方说，上边不是有譬喻吗？长者喻，穷子喻，虎者喻。穷子遇到父亲了，啊，父亲遇到穷子了，啊，论父子定天性。那么把这个长者的辅财，岂不辅财呢？辅财就是受记啊，受记作佛了啊。行人无量世恨怨，怨在今佛，他从无量界来所修的菩萨道啊，怨在今佛，他的愿望就是在于今天要成这个佛。说说文曰：“其本愿如此，故乎思记。”佛给的受记是满这个三洲受记人的本愿的，啊，那将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将来我们也哪个不想受佛，哪不想成佛啊？如果你要成佛，不给你受记还不行的，啊。不给你受记还不行的，啊，受了记成了佛的，那个佛是正宗的，嗯，对吧？正品的，嗯，要一并要受记，嗯，这个叫做满他的愿，啊，他得了记，他就生欢喜呀，啊。生欢喜，这叫做世界戏谈。二圣人闻《法华经》，啊，改自己的小乘入大乘，啊，这个因呢，就是原因已经具足。改小入大怎么入的呢？就是开始悟入福智之见。开始悟入佛见，仅仅乎是成佛的原因，啊，开始悟入佛，开始悟入这个四十位，啊，这是大乘的因，而不是果，懂吧？住行相地，实住，实行。是回向实地，啊，上次讲这个大车不是乘势宝乘，游于四方，直至道场，那叫个因呐，啊，直至道场才是果啊，啊，二乘人闻法华经，啊，回小向大，啊，原因已具，仅仅乎。成就一个圆教之因，大乘圆教之因， 啊，这个因必招果啊，所以如来语记，记呢就记它的果。又，当时就是在法华会上啊，大家都知道，发愿为生身、法身、内外眷属，到了下文，我们不是上文，不是下文。开始讲那个《法华经》五重玄义，五重玄义有本门十妙，有寂门十妙。那个十妙当中呢，就有一个眷属妙啊。法院他受了戒了啊，法院为生身、法身、内外眷属。贺愿诞生彼度饶益众生，你看到下文的我们这个文字就有了，说是娑婆世界啊，这个地方啊，众生啊，五住乐世中刚强，难调难服，他虽然是发了大心了，想弘扬这个《法华经》。他想想，我这个能力不够啊，在娑婆世界弘《法华经》，说入如来室，坐如来座，住如来衣，那何等的不容易啊！他说我不行，我到西他方世界弘《法华经》去，啊，我弘是要弘的，我再发弘，他发这个愿，说是贺愿诞生彼度饶益众生啊。他既然入了大乘的远因啊，因必招果。这个因必招果呢，这个因不但是说说的，要行的啊。怎么样子行呢？就是弘法利生，弘法利生啊。说我在娑婆世界弘法利生，恐怕有困难，有障碍，也不能不弘。我到他方世界去，哪个地方合适？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为人戏谈。一生几善，能生他善。一生几善，自己入远因，有这个基础，到他方世界弘经，令他生善。生善就是四戏谈中的为人戏谈。那么二圣人。给这个二圣人受成佛之际，破什么呢？破欲退大入小的菩萨你看这二乘法界，菩萨法界也不是那么千篇一律的破什么东西呢？退大入小。那有的菩萨呢，他想，这个大乘不好办，我想还要修小乘道，做自了汉，这个给二乘人受戒呢，做个榜样，他做这个榜样，破这个退大入小的菩萨，为什么？若动定有二乘，可以退为小，那么现在此法华经呢，没有二乘啊。为什么呢？法华经为什么没有二乘呢？这是要开宣显实说的。没有开宣显实以前，二乘就是二乘，声闻缘觉。到了法华会上开宣显实以后，开声闻缘觉二乘之权，你那个所行就是菩萨道。既然所行的是就是菩萨道，你就是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呀，那么既然是菩萨，那就没有二乘啊，不这么的二乘吗？他就给那个大乘的想退小的人做个榜样， 本来没有二层，你还推什么东西呢？推到什么地儿去啊？啊，这就是破欲退大小的菩萨啊。受记有四细谈的意啊，破退小，如果先是发大乘心的，说是不发大乘心的，现在要发小乘心的，这个呢，从道理上呢，这是个乐，不是善法，啊，善法是增益的，啊，本来我是学习小乘，现在我发现学大乘了，哎，这是好，你本来是学大乘的，现在不学大乘，睡小乘了，这是乐，啊，从比较上这是个乐，这是第一，破这个菩萨退大向小。第二，又破欲怕欲发二乘心者，破什么呢？欲发二乘人想要发二乘心，这是二乘心，也要有人发心的，大乘心也要有人发心的，众生发心不一样啊。我有的人我就想升天啊，天生快乐，有的人呢，天生再快乐他还有生死，他说我要出生死了生死，我发二乘心出三界了生死，有这个，反正有这个人吗？有，舍利弗、目犍连不是都这种人吗？啊，当就这种人呢，应该破这个发二乘心的。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在法会会上，舍利弗也好，四大弟子也好，我们的原来都是证得小乘果的，啊，我们都证得了，我们现在都舍掉了，啊，你们还来发二乘心，还来证这个果啊？懂不懂啊？我们原来就证小乘果的，证二乘果的，现在我们都舍掉了，啊。你为什么还要发二乘心呢？啊，不是多此一举吗？你直接发大乘心不是好了吗？这个叫做破欲发小心之乐。又破未改小者，则便改小。未改小者。这个小乘啊，既然已发了，还没有改呢，要改，改了小，这就是破小之乐，又讲正小者，即不取正，已经发小正心了，要他改，不要取小正果。还有的呢，已经正了小正果的了，将要正小正果，还没有正呢，即不取正，啊。这叫做四细谈，对治四细谈，啊，故记有无生现前，必有时节开复时间不留，故于受记。有一些众生但正无缘，啊，一些众生但有正因，没有缘因。现在这个小乘就是二乘人，闻法华经，信写灵写，圆正具足，圆因正足都具足，开复之见，故于受记。啊，这个两个呢是第一细谈，所以给予受记。此四记啊，是因缘要教，不是的，世界为人对治入理，这个四记摄一切逐记尽，中根人闻法说，又闻了譬说，这个两周说法，两周说法都是开山显义的啊，具足灵显， 都能够接受啊，如来也速成，如来速成就如来认可就善哉善哉，如如所言，不错啊。虽然自己知道应该得到作福，而时事未审，为什么呢？这我这个当作佛不错啊，我在哪儿去作佛啊？什么时候能作佛啊？时间啊，比如说结果的名字，没有审，什么叫没审呢？佛没跟他说，他就想这个东西，就想这个东西。若蒙佛成眼，受其当果、结果、决定、尽缘了别，则大欢喜。受其当果，就是说当来要成佛；结果、尽缘，都是清清楚楚的。则大欢喜。今从复受于得名。故言受记品，这个记呢是佛给的，说叫受记品，这是别，个别而言，要是通说呢，的十戒只是戒命受记说是成佛就受记，那个提婆大多也给他受记的，受记做什么呢？受记下地狱。那也给他受记的，说是你这个人将来升天，升天也是给你受记啊，施法界，如果说是佛给他说的，都是受记的，施法界，都有，人法界也有三世因果，施法界都有。如果说是佛给他受记的，说你当来是说你这将来死了以后要变要升天，那也是佛给他受记的，此中但记作佛，这个《法华经》呢，这受记呢就是受记作佛的受记作佛，佛也不一样，四教的佛、藏通不远也不一样，都有受记受。藏教佛受通教的佛记，受别教佛记，乃至于受原教的佛记，此中呢就是受原教的佛记的。还有这个受记，佛有法身佛，有应身佛。那么此法华经受的哪一个佛的记呢？是受的应身佛的记，应声佛，就本记说，这诸大弟子久已得记，今记是出受，以因实行，观心者能观心性，即空假中，即为诸佛受记，亦能受一切记，无常不清。下边就是说这个受记的记别。受记一共有两科，一个是正受中根记，第二许为下根宿世说，正受中根记有两，受大迦叶记，第二呢受三人记，受迦叶记有两，依长文而成诵，长文中有六科。以行因而得果，三结果名，四寿命，五正相九境，第六是果境。现在是第一行因，这个受记品，今天把这个受记品，又受了它。尔时世尊说是戒已，告诸大众。倘如是也，我此弟子末获迦叶，于未来世当得奉解300万亿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广宣诸佛无量大法，啊，这是行音，啊，下边呢是德果，于最后身得称为佛，名曰光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恨奏，善事世间写，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下边是结果的名字，国名光德，结名大庄严，啊，下边呢是说佛的寿命，佛寿十二小节，再下边是正法相法。时间正法住是20小节，相法一住20小节，底下是国土清净，国界严饰，无诸秽恶，瓦砾经济，便利不净，七土平正，无有高下，坑坎堆釜，琉璃为地，宝树行列，黄金为上，以盖道彻，散诸宝华，周遍清净。七国菩萨无量前意，诸声闻中亦复无数，无有魔事，啊，虽有魔迹魔敏，皆护佛法。到这个地方，嗯，这是长文，给大家社受成佛之际，嗯，你看这个是从这看到受记受记啊，不是马上就成佛了，还要过多少时间呢？还要广行菩萨道，要奉紧紧啊。仰视为紧啊，以下视上为之紧啊，比如说你的朝紧朝紧啊，朝圣紧着啊，300万亿诸佛世尊，这多少时间呢？ 那个行菩萨道怎么行法的？以什么为主呢？广宣诸佛无量大法，从这个地方，我这个佛教。宣扬佛法，这是一个主题，嗯，啊，主题，嗯，以法立生，啊，弘法是家务，立生是事业，弘法立生，嗯，于最后身，什么叫最后身呢？最后身，啊，要五住究竟二死永亡，那个身呢，就是最后身，啊，最后身就是成究竟佛果的这个身，最后了，再没有生死了，啊，二乘人的有余涅槃、无余涅槃，那都不是最后身，啊，你就是等脚菩萨，那也不是最后身呐。啊，成了佛了，那是最后身，嗯，得称为佛，名曰这个迦摄尊者受佛受记为佛的名字叫光明如来。那个迦摄佛的因地当中，他是也是由于供养三宝得的果报啊，光明殊胜，大迦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百万人天大众，啊。啊，都有光明啊，嗯，他的这光明殊胜，他一来什么光明都掩盖了。这佛说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人家不能接受啊，你这佛说那怎么办呢？说叫他合掌，你把个掌不能合，就是叫他弯的，引光嘛，啊，什么叫引光啊？就把别人的光他都吃了肚子里下去，这个引光。 那是人家修得来的，也是银锭中修得来的，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大殿上的迦叶尊的那个像啊，啊，他的手呢不是这么合的，这是什么呢？啊，荧光，他一合掌，那光别个光都没有了，啊，那不行啊！只不过他这个掌合起来，这荧光，和他成佛叫光明如来，十号居住。不但佛有佛的名号，成佛的，那个时间啊，就是结束也有名的，啊，我们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成佛也有名字的，啊，这个截止时间呢，啊，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啊，也有名字的，啊，都有名字的。佛的寿命12小劫，你看释迦牟尼寿命只有80年，这12小劫跟80年怎么比呢？一劫一个小劫，就是从人寿10岁，100年增一岁，100年增一岁，增到84000岁，再从84000岁过100年减一岁，再减到人寿10岁，一增一减，这叫一小劫。多少年呢？我是没算过，有别人替我算过，就是1680万年，啊，一小节。20小节为一中节，4中节为一大节。现在呢，注释20小节啊，12小节。正法注释20小节，相法译注20小节。啊，这是这个大迦叶成佛的。正法、相法，他这个地方呢，我看了半天呢，还不得末法呢。你们看到这个末法吗？没得，这佛的这就不一样了。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苦啊，佛呢不过是住世间说80岁，佛的这个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那此中呢，大迦叶呢，这个注释正法是20小节，相法也是20小节，没有末法啊。这个国土看来，这个国土是清净国土，国土严净啊，国土严净，对，我这文字上都有了啊。他这国土底下，有菩萨无量前衣，也有声闻那是有声闻，一夫无数，无有魔事，虽有魔界魔灭，皆复佛法。那是佛的感应，佛的音中，大家音中深信护持正法，所以感他的国土清净，没有魔事。魔界护佛法，成了护法了。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重诵偈子，告诸比丘：我以佛眼见识迦叶，欲为来世，故无数界当得作佛，而与来世供养奉顶300万亿诸佛世尊。为福智慧，尽修梵恨，供养最上二座尊已。修习一切无上智慧，于最后身得称为佛，其土其度清净，琉璃为地，堕诸宝树，行列道彻，尽生戒道，见者欢喜，常出好香，散众名花，种种奇妙，以为庄严。其地平整，无有丘坑，诸菩萨众不可成迹，气心调柔，待大神通，待就是得到了啊！奉持诸佛大乘经典，诸声闻中无漏后身，法王之子亦不可及，乃以天眼不能数之。 曲阜党首十二小姐，政法助事二十小姐，相法译著二十小姐，光明世尊其事如是。啊，这个大家去看看就可以了啊。下边呢，受三人祭，四大弟子，受了大家设计以后，受这个底下呢，儿时大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旃延等，皆悉耸立，一心合掌，瞻仰世尊，目不沾舍，即供同上而说戒言，受三人祭。有两，一个是请祭，第二是语祭。啊，请祭之中有四，一个是正请，第二立辟，第三法合，啊，第四是戒行。这正请啊，目犍连神通第一，须菩提写空第一，摩诃迦旃延是论义第一。十大都是十大弟子当中的四大弟子，皆系耸立啊。这个耸立从哪来的呢？就是上来见到佛给大迦叶受记，他心里想这个耸立啊，要拿现在的语言讲嘛，就是紧张啊，精神紧张了啊。哎，那个这个大受记是什么情况呢？那个就脱胎换骨啊，重新做人的啊，这还了得吗？这件大事情啊，心里紧张，一心耸立，一心合掌，瞻仰世尊，目不沾舍，而供同生而受戒言，这就是请啊啊。上来大迦叶受记呢，还没请呢，他看到，哎，大迦叶嘛跟我们是一道的，我们都是都是师兄弟嘛，啊，他能受记，我们也应当能给个生记，所以此中呢，发言请记，啊，大凶猛世尊诸世之法王，哀悯我等故，而赐佛音声，这就正是请记的语言啊。第二立辟，若知我身心见为受记者，如以甘露洒除热得清凉。他这一心想受记啊，心里像烦恼啊啊。不得清凉了啊！他如从极国来护遇大王善，心有怀疑惧，未敢见必是，未敢即便是立根转不退轮。彼国常以菩萨庄严，诸声闻中不可成数，皆得三明具六神通，诸法解脱，有大威德。其佛说法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不可思议。诸天人民数入恒沙，皆共合掌听受佛语。其佛当受十二小节，正法住持二十小节，相法译著二十小节。下面给这个迦旃延受记。尔时世尊复告诸比丘众：我今与汝等十大迦叶啊，十大迦旃延与当来世一住共聚，供养奉侍八千亿佛，恭敬尊重，诸佛灭后各起塔庙，高迁游学，宋广政党